想有事扎空，寻梦像扑荒，谁共我疯狂？长夜渐觉冰冻，但我只有尽量去躲。几多天真的理想，几多找到时沮丧，沉默去。 挽手说梦话，像昨天你共我。 手说梦话。